第三课，您，你在我心上。你一定知道称呼别人时，什么时候用你，什么时候用您。如果一对夫妻互相用您来称呼对方，你会不会觉得很奇怪？ 学校里有两位退休的教授，他们是一对夫妻，结婚30多年，从来没有吵过架。据说他们不论在什么时候都用您互相称呼。每天晚饭后准能见到他们在校园里散步。校园里有一条小溪，水宽的地方有几块石头，要踩着这些石头才能过去。每次这样过小溪时，老先生都会拉紧妻子的手，而每次走过小溪后，妻子都会对老先生说：“谢谢您，又麻烦您了。”一辈子都这么客气，算是爱吗？老先生的学生提出了这样的疑问。老先生的妻子微笑着说：“他可从来没说过爱我的话，不过我觉得这也挺好。”老先生说：“ 您不也从来没有对我说过吗？” 说完，两个人像孩子一样的笑了起来。老先生的去世改变了我们的看法。我们开始以为他妻子会很伤心，没想到他一直表现得很平静，认真地为丈夫处理后事。最后告别的时候，他把老先生的手拉起来，放在了自己的脸上。亲爱的，我爱您，我一直想对您说，您永远都会在我心上，我也会很快去与您相聚的。等到那天，又得麻烦您拉着我的手了。这是老先生死后他第一次伤心的大哭。后来在读报时，我看到了您字的另一种解释。报上说，您除了是一种尊敬的称呼外，还可以把您字上下拆开来理解，就是你在我心上。没想到您字还能这样理解，这让我又想起了大学里的那对教授夫妇。小知识： 内外有别。中国人很注重与他人交往时的礼仪，面对外人时，往往都会在语言和行为上表现得非常礼貌客套，而面对自己的亲人时，则常常表现得比较亲密直接，很少运用类似的礼仪。不过，中国古代提倡的夫妻之间的相处之道是相敬如宾，也就是互相尊重，像对待宾客那样与对方相处。但事实上，现在的中国夫妻很少这样做。所以，如果真的遇到相敬如宾的夫妻，人们往往会抱以疑问或赞叹的态度。